叫你 学问。 对，小问。 多音字是吧？什么是 学问？ 等会儿问你，我跟您学什么学问呢？ 学的多了 啊， 学的多了。 什么呀？ 最起码我教给你怎么作诗。 哦，能作诗呢， 行吗？ 啊，这行，看起来您是诗人。 嗯。 嘿，哎， 很羞涩的一个诗人。 啊，好像我没看出来。哦，这是诗人。 哎， 哦， 最爱作诗。 是啊， 作哪哪诗。 哎，那您是喝水喝多了？ 吃西瓜？你 啊，行了，我明白了，这尿是吗？作哪哪诗？ 怎么这么俗呢？ 这还我俗啊？ 您这怎么说话呢？啊， 你说的坐哪儿哪儿诗啊？ 作诗啊，在哪儿都能作诗，我坐在哪儿我都能作诗了。 那还是尿了，作诗您就别带作诗了，那这字儿就别带了，行吗 ？low 还不行啊？ 哦，虚字儿，你看我们听着不顺耳。 啊，虚字儿有可能把这个意思给扭转了。 哎，对对，您就作诗 啊，在哪儿作诗，我坐哪儿就能作诗。嗯， 啊，这虚字还带惯了，我就行了。坐哪儿都能诗，就是啊。 对， 哎，那就行。 在哪儿都能作诗， 行， 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 哎嘿，我还有作品。 哦，真写过什么诗啊？ 嘿嘿，我把我这个作品说出来 啊， 能把你吓疯了，信吗？ 不至于吧？那么好的作品。 那是啊。 哦，那您给我们介绍。 我自己都吓疯了。我曾经疯过， 忧郁症， 什么忧郁症？我写完了我自己这首诗，我一看，哎呀，当时我都疯癫了，我都。 那他们说那两年您住院就被这样， 还有一回事儿了。 哦，好几次啊，那就对不上号了。您，您接着说，您说您疯那回是怎么回事吧？ 疯那回啊， 啊， 讲给你啊，我就怕我一会儿疯了，我尽量压住我的情绪啊。 您说。你这药还得吃，别停！我跟你说， 没停，没停，一直没停。这是去年，坐住了啊，坐住了啊！ 不是， 别 太稳住了， 别拍了，行吗？我一会儿疯了，我告诉你。 不是，这朋友一看你这样，朋友也坐不住了。你 一会儿朋友别疯了就行。 不是，你沉着一点说啊， 好， 太激动了， 矜持，矜持。 哎， 去年， 嗯， 去年冬天个。去年冬天个， 我别您了，这虚字您随便带了，您就说吧。 去年冬天个，您猜怎么着？ 嗯， 冬天出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什么事儿？ 冷。 这就快疯了。 冷。 对，冬天是冷。 哎呀，又出现了些个很新鲜的气象。 呵，这字儿，说吧。 一新鲜的景象 啊？什么？ 下雪了。你那里下雪了吗？ 2002年第一场雪是吗？你忘了什么？下雪，冬天不新鲜呢。 下雪了，我看你这个雪景，我写了一首诗，叫《雪赞》。 哦，还真有大作了。 嗯嗯。 哦，太好了， 快疯了，快疯了。 哎呦，这不是。这你看，这一说，我还真得向您请教。 啊， 不是，您等等啊，您沉住气。 雪赞，可是啊，可是啊，可是啊。 你讲， 你站住了啊！ 我也 可是。这首诗里头没有雪字儿，更有能耐了吧？赞雪不漏雪。 岳老师， 哎呀，疯了！ 您甭疯，我明白了，这是真正有学问人。 对，对，你看老太太有眼光吧？哎， 我说您连公母都分不出来是吗？什么呀，您这是 已然疯了我。 哦，嗨，我忘了。我跟你说啊， 嗯， 您要是赞雪，词儿里边没有雪， 没有， 就是高人。嘿，行了， 绝对没有雪字。 我说， 嗯， 您那是几言诗？ 什么？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吧？

车一走，那秤砣响，当啷当啷当啷。 行， 不是怎么着？ 没见过那个 秤砣，我没见过会响的呀。 那叫秤砣呀， 你真是， 那叫铃铛。 那个大秤砣，那不叫， 那不叫秤砣， 铃铛。 哎呀，去！ 哦，这怎么会叫铃铛呢？ 你这是不懂了吧？ 我不告诉你啊。秤砣是时轴的。懂吧？ 啊，那我懂。 铃铛是空心的。是铜的。当这有一疙瘩，一晃起来，当啷当啷，铃铛那不叫秤砣。 哦，这叫铃铛。 再给你讲啊。 您说。 你在马车上看见的。 对。 那叫开道铃。 看这孩子， 你看，跟您说话我就是长学问。 那没错啊， 要不然这事卡我一辈子。 你看这马车啊，我跟你讲， 嗯， 晚上走道谁看不见谁。 对呀， 没有路灯。 嗯， 对面有车碰上容易出事故。 对， 离老远这边当啷当啷，对面一听有车来了，躲开了，省得出事故。 这铃铛叫 开道铃。 您看你这玩意儿啊，多问他就长学问。 哎，这就行。 其实我见着过，我不知道叫这个名字。 哦， 见着过。 哦，哪 北海公园 啊， 不都有一大白塔，大伙见过吧？白塔四个角有四个铃铛。 哦， 开道铃。 哎， 这个白塔这个东西它要出去深更半夜的是吗？他怕出事故，尤其头了天安门呢，白塔当啷当啷出了天安门，哟呵，白塔来了，我躲躲啊，让白塔先过去。 行了， 你看天安门要不能保存到今天 吗？不，你 这是事实啊。 行了，一是你让白塔跟天安门撞上是吗？ 不是 什么，你别少说两句啊，别漏气。 怎么 这孩子？ 不，你刚才教过我的， 你就不懂了。白塔上面那楼那就不叫开道铃， 那叫 惊鸟铃。 那怎么就惊鸟铃？ 别着急，接着给你讲。 哎，您说 这白塔挺高的吧？ 挺高的， 做卫生可不容易 啊，上不去人。 为了防止这个鸟啊在白塔上边搭窝呀，拉屎啊，挂上铃铛，惊鸟铃，当啷当啷，把鸟都吓跑了。惊鸟铃， 你看多亏跟您说话。 哎， 长多少学问。 你这开道惊鸟啊，这懂了。 白塔那叫惊鸟铃。 惊鸟铃， 您看看。您看我见过呀。 哦，看见没？ 看着我不知道叫什么。 那就不怨你， 多说话。 哎，对，不怨你。 你一解释我明白了。 那就对了。 那天我上街碰着您母亲了。 哦，看见我妈了。 哎，街上走，您母亲精神啊。 对， 精神。后边梳了个嘴儿， 老太太吗？ 别了个金簪子 啊，是有 金簪子，上边啊坠着几个铃铛 啊， 惊鸟铃，怕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拉屎。 哎，不叫 搭窝。 哦，行了， 对，一晃呢，当啷，都飞走了。 小孩， 惊鸟铃。 不是，哎呀，你跟你解释，你这什么都不懂。老太太那个不叫惊鸟铃， 我眼见着的。 不，你那叫长寿铃。 怎么长寿铃？ 你看又不懂了 啊！是您说说，您说 前些日子呀 啊， 我母亲80大寿， 好事啊！ 哥几个凑钱给老太太打了一个金簪子， 对呀， 弄几个小铃铛 啊， 这叫长寿铃。 长寿， 哎， 祝愿他长寿。 对了， 孝顺 老太太，身体健康。 您看看，你真是家风真好。 哎 哎，我幸亏我没乱说话。 哦， 我这点好，我不懂我不乱说。 对，那就对了。 哎，您老母亲领着一个小孩子， 那是孙伙计。 您 啊，对， 跟您长得像啊。领着走， 嗯， 他这个手腕上啊戴着个手铐。 哎， 小孩子很可爱啊。 嗯，那么就行了。小孩就戴手铐子了是吧？ 银的， 手镯 啊。对，分得开啊，分得。他但是他闹着玩啊， 闹着玩干嘛呀？ 闹着玩， 小孩没事干。 下边坠着几个铃铛 啊， 长寿铃铛，你们孝顺，但愿他长寿。 不是， 你们呢给他打的， 这不是 家风好。 不是，这不，你不懂了，又不懂了。 不， 小孩子那就不叫长寿铃了， 那叫什么呢？ 百岁铃。 不，他不也是？ 不是啊，小孩过百岁的时候， 嗯， 几个叔叔， 嗯，对呀， 拜拜， 嗯， 凑钱， 嗯， 给孩子打副镯子， 嗯，对呀，对呀， 百岁灵。 哦，就是有几个叔叔大爷底下就坠几个铃铛， 你看明白了吧？ 这叫百岁铃啊！ 百岁铃， 坠着铃铛，这叫百岁铃。 百岁铃， 你看，你看，你看，要不乐意跟您说话，乐意到您家串门呢，长学问。 对对对， 您看您父亲那年还活着的时候爱玩， 呵，我爸 核桃， 嗯， 葫芦， 嗯， 蝈蝈， 老北京人吧？ 啊，还架个鹰， 是 好玩， 打猎去， 打猎，好架鹰， 是 鹰尾巴上坠着几个铃铛 啊。 百岁灵，哎，怕这鹰啊，这个不好。 哎，不，等等， 心善的这个人家。 我跟你说，不 鹰啊， 你 啊有叔叔大爷都给他打 过。我先生，你又不懂了，这是。 你们都是鹰的叔叔大爷。 谁的鹰的叔？鹰尾巴惯的铃铛 有没有啊？ 有，那叫引人铃。 不，你这我细讲讲，怎么还有引人铃呢？ 驾鹰就为打猎呀！ 啊，对呀、啊， 我爸驾着鹰出去了，一撒就为让他捉兔子。 嗯， 那人一人来光着草， 嗯， 鹰一抓就钻进去了，看不见。 啊、对呀、啊， 可是挂着铃铛呢，他跟兔子一折腾，咣啷咣啷，哦，在那儿呢，就找着了引人铃， 引人铃啊， 引人铃。 你看看，幸亏我问一句啊， 哎、 幸亏我问一句，我这是后问 啊、 嗯，这叫引人铃。 对， 我在你们家见着，我不知道叫什么。 是啊， 是是是， 没事没事。 您爱人 啊、 嗯，您媳妇儿、 嗯、 在家里头啊、 嗯、 啊，这个脑袋上别花 啊， 套带花，花心里有一个铃铛， 喜欢 引人铃。 哎， 引人铃，他跟男的一正吧、啊。 哎，不不行。 你想， 哎，行了， 一人坐高草上哪看你？他男的一正吧，引人了，别的男的就都来了。 你这什么孩子？ 你跟我说一人多高草？ 哎呀，那是鹰，那叫引人铃。我媳妇脑袋上的那叫躲避铃。 啊，对，来人了，你媳妇赶紧穿上躲避去。 啊，不是，我还得从头给你讲。 啊、您细说说。 大家庭。 啊啊啊！ 大的伯子、叔叔。 啊，有啊。 人多呀。 对呀、啊。 你看，女人呢，带上一铃铛叫躲避铃。 怎么？ 哎，比如呢，大的伯子上兄弟屋来了。 嗯、啊、嗯、啊。 惦记找兄弟。 哦。 一敲门，在家吗？ 嗯。 媳妇儿背不住在屋里，哪个孩子洗个什么呀？ 嗯、有可能啊。 这功夫甭愿意，一晃了脑袋，咣啷咣啷。大的伯一听。没在家 就进去了，大户人家 没有没有没有，谁给你垫这腿啊？你还挺严实的，什么就进去了？ 你说 不就走了 啊？就走了， 躲避铃 没进去， 没有。 你看 躲避铃嘛， 咱这小门小户的就没有这个，真的、 啊、 也就您那个大家庭老也不分家在一块住，有这规矩叫 不进的院子嘛，那是 小婶不见大的伯子。 哎，这你懂？ 我懂了吗？ 是，对， 我听明白了吧？ 哎， 真有这个。 嗯， 为什么人家一大户？ 对， 你看咱过日子，咱说现在就够讲究了吧，讲究不过人家 啊、哦、是是， 咱早上起来喝点什么豆浆啊， 嗯 啊，咱就上街上买去，人家大户人家自己有小磨坊。 对， 哎，有小轮拉着磨、 啊、 喝豆浆都自己啊泡豆子，在那磨， 好几十口人家呢， 是不是？我都亲眼见着过嘛。 哦， 在这个磨坊的这个小轮的脖子上啊， 啊， 坠着一个铃铛，躲避铃。小婶不见大的伯子呀，驴正拉磨呢，大的伯子进来了，驴一看不好意思了，嘿嘿嘿，哭了。 要讲了，别别哭了，你这瞎讲了，你这不是？ 你告诉我的呀。 这不是驴挂，那叫。偷嘴铃， 怎么会偷嘴铃了呢？ 都，驴不就让 拉磨 吗、 啊？对对对啊！ 多的听那里边铃铛不响了，偷嘴吃了 啊！对，他吃豆子呢， 没干活 啊， 进来拿鞭子，啪，接着拉， 啊！只要铃铛不响，就证明驴偷嘴了。 啊、对对对对， 进来拿这鞭子，啪！ 啊，这不就行了吗？你真让我着急，你说、 哎、 这 是我不懂啊，我不懂， 不懂这你别瞎说、啊。 真的，我偷嘴铃， 哎，偷嘴铃， 您看看， 哎， 您您母亲那屋 啊， 去串门 啊, 啊， 老太太那屋啊，挂着一个铃铛 啊， 哎，真的，哎，铜的，偷嘴铃、 嗯。 老太太在屋里头没动静了，一定是偷嘴了。 啊，不，没有。 不管谁，进去拿鞭子。 啊，对，吓死你！你